在完成红建岛海图第一期工程中建立劳动功勋的干部和建设者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褒奖。授予仪式15号举行，仪式上向崔永德授予了金正日勋章，向徐元吉和吉炳道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金哲奖章、锤子与镰刀和一级国旗勋章，向徐贤哲等三人授予了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名字的手表，向赵盛年和金奎贤等13人授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奖状，向韩哲镇和崔文赫授予了金日成青年荣誉奖，向崔进哲授予了金正日青年荣誉奖，向许多干部和建设者授予了一级国旗勋章等勋章、奖章和名誉称号。